太多。你的世界如此辽阔，我会在哪个角落？忍不住想要爱你的冲动，不确定你属于我会有点寂寞。你给的幸福在我心中自由走动，抚平我每一个伤口。忍不住想要吻你的冲动，不确定我的执着能让你感动。我只能相信自己感受，我想要比谁都 还不是想求求你回来吧。买过几来浪的兄弟，后一回头后一才行，虽然不管我的地址，兄弟一起我的地人家你哭得刷刷气，亲亲兄弟特别贵气，也同地来临也给你你外的来个公爱我破衣 阿里干好 大喊后会不会有奇迹，就算作弊没关系。

我的。

有忍耐，是人是墙是寒冬，藏在眼内。有日有夜有幻想，无法等待。 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。

这首歌曲来自于萧煌奇，好好先生。什么是好好先生呢？好像大多数人说到这个词都不是一个特别正面的词语，往往会说那种老好人，是那种耳根子软，性格软弱，不懂拒绝的人。但是在这首歌曲当中，似乎感受到的是满满的心甘情愿，这也许就是爱情给人的。爱情里的好好先生懂得付出，也沉迷这种幸福。说真的，爱情的主导权在谁那儿，可能并不是特别重要吧。这里是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听到今晚的第二首歌曲，金海心，来不及。 买了电脑游戏，等你开始。买了新的小吃，让你尝试。还买了你说过想要的专辑，现在只有一个人听。不想留在家里冷冷清清，只好跑到街里跟谁拥挤。还买了你说过喜欢的鞋子，感觉你还跟我在一起。我有很多的东西，还有美丽的爱情，本来都要送给你，想不到已来不及，变成没用的东西，剩下没用的回忆。本来想讨你欢喜，结果叹气。不能给你，不想抛弃。不受控制，只好如此。不能爱你，痛苦自己。也许我才是没用的东西。 商标注册、版权申请就找顶呱呱。 专利申请、专利授权成功，再享3年免费监管。 注册商标，一对一服务，价格低，服务好才是真理。 知识产权服务就找顶呱呱，电话52514000，记住52514000，上小顶网。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的潮汐，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，不购物，不自费，不跟陌生人拼团。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

We'll be right back.

悉，此刻唯你相伴。